离别不怕，关键是怕的是离心，心里的分离是最可怕的，关键是不要离心吧。我觉得在尤其在爱情当中，离心就意味着真正的别离，离开。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主持人浩洋。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雨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，在感情中离别带给了你什么，对你来说又意味着什么，所给出的自己的答案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爱你们的网友。嗨，我只有一点点的喜欢你了，我很乖了，没有再闹了，也没有和他们提到你了。我想过一千遍一万遍我们在一起的样子，又觉得这辈子都不要和你在一起了，我不要你了。今天我一共看手机121次，每看一次就会失望一次，因为我一整天都没有收到你发来的消息。我以为你在忙，可你明明发了两条朋友圈，一条是你和朋友吃饭的照片，另一条是你分享的音乐。你分享的那首歌我单曲循环了一天，听的时候还在一直想你。你看你都没有很忙啊，可你怎么就没有发条消息给我呢？突然想到了我们最初相识的时候，那时候的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呀。我每天早晨都会收到你发来的早安，你睡不着的时候打一整晚的电话给我。生活里发生的任何琐事你都会讲给我听，我每次发微信给你的时候你都秒回我。有时候你即使是在开会也会悄悄跑到外面打一通电话给我，你说担心我不好好吃饭，一定要提醒我一遍才放心。你会和我说无数次的晚安，可怎么也舍不得放下手机。可当我开始依赖你，当我开始期待你的消息，当我开始没来由的想起你，当我开始想把所有琐事都分享给你，当我已经习惯了生活里有你，你却开始变得若即若离。我发消息给你的时候，你总会隔很久才回。我说想念你的时候，你也不会回馈给我同样的思念。我跟你说晚安的时候，你会比我先挂断电话。是不是在我开始对你沉迷的时候，你却想好了要退出这份感情？我傻傻地问你，我发微信给你，你为什么隔很久才回？半个小时之后，你回复我一个字，忙。其实，现在的人每隔5分钟就会看一次手机， 倘若他真的想回你，他早就回你了。他拖拖拉拉不回你，只是因为他真的不想理你而已。我以为你突然闯入我生命，是想和我共度余生，现在才明白，你不过是想给我上一堂离别的课。我今天下班回家的车上，司机在放你最喜欢的那首歌，我真的不难过，可怎么听着听着就哭了。对不起，我又没出息的想起你了，想起你曾经在拥挤的人潮里挡在我前面，想起你每天准时发来的早安和晚安，想起你因为我感冒急得团团转，想起你在大雨滂沱的深夜接我回家。我突然很想问问你在干嘛，你想我吗？可我默默地在对话框里把这几个字打出又删掉，万一你说没有，万一你没回我，那我多尴尬呀。我怕的不是你不想我，我怕的是你离开以后过得不快乐。我总是告诉自己算了，我好像也没有特别想你吧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会慢慢把你放下，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，唯独你最得我意，也唯独你最不识抬举。没有你以后，我的生活才不会有什么不同呢，不过就是听你爱听的歌，看你爱看的电影，吃你喜欢的菜，去你喜欢的咖啡厅。现在的我呀，只有一点点喜欢你了。没有你发来的消息，我也不会哭，不会闹了，因为我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了。虽然我幻想过无数次和你在一起的样子，可是我又很清楚地知道，我们这辈子都不会在一起了。只是这一次不是你不爱我了，而是我不要你了。我总会遇到那个一直喜欢我的人，他不会对我忽冷忽热，不会对我若即若离，他会在我洗完澡之后帮我吹干头发，他从不会嫌弃我的体重，而是叫我多吃点肉。我会在他过生日的时候精心准备好礼物，我也会把他介绍给我的闺蜜认识。我们虽然也会吵架会斗嘴，但我们都深知彼此都不会走。我们会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，我们会带着对彼此的喜欢和依赖，一起吃过三餐，走遍四季，然后在彼此带笑的眼睛里好好爱一辈子。谢谢你放弃我，我 要你了。晚上好，还未进入梦乡的你，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浩洋。离别无论是短暂的还是长久的，在很多的歌曲以及影视剧作品当中都是伤感的。面对离别，有人一蹶不振，有人立下誓言。在感情中，离别带给了你什么？对你来说，离别又意味着什么呢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节目，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“今夜思雨时”。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瑞希的网友。大兵在好吗？好的，有句话说，时间无情第一，他会把你欠下的对不起变得还不起，又会把很多对不起变成来不及。我们总是小心翼翼，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，上下班坐同一班公车，重复做着一成不变的工作，周末窝在安逸的被窝里做春秋大梦，不敢去做任何有风险的事情。有时候觉得我们也意识到，就这样庸庸碌碌平凡地度过一生，生命欠缺点什么。在有生之年，我们当然希望能活出最精彩的自己，渴望拥有一段狂放不羁的旅途，去体验未曾体验过的生活与情感，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。但相比之下，我们更害怕失去现在拥有的安稳与幸福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我们每天看着自己和其他人，常常拿别人的成功当作标本去奋斗，却不曾注意自己的生命里有多少东西在消失。看见别人光芒万丈，于是我们就误以为别人拥有的就是最好的，就是自己想要的。我们拼了命朝别人奔跑的方向追赶，到最后却遗忘了自己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渴望。最可笑的是，从始至终，我们都过着一个盗版的人生。其实人生不怕从头再来，怕的是你一蹶不振。生活中总会有一些人在背地里对你有所非议，质疑你的成功，贬低你的为人。他们说你圆滑，骂你虚伪，指点你世故。但你要知道，生活就好比一场跌宕起伏的长途旅行，途中有多少高潮，就会遇到多少失落，收获多少鲜花和掌声，就会有多少流言蜚语。但这些你都不用放在心上， 因为如果你自己都不保护自己，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为你冲锋在前，替你挡下所有的子弹。就像小说《商战教父》里面说的，世事如潮，人为舟船，我等皆在风浪之中争一线生机。慢慢经历人生起伏，人情冷暖，我们才明白，如果你想要得偿所愿，穿上一双既精致又舒服合脚的鞋子，第一件事儿就是要让你学会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优秀且脱俗的人。拼命赚很多很多的钱，你才有可能拥有你想要的一些东西。如果跌倒了，你不自己爬起来重整旗鼓，没有人会愿意停下来陪你坐以待毙。谁都想过上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生活，无所忧愁，游戏人间。但这种乐知天命的美好生活，世上只有少数人才能过上。所以我们只能不惧飞翼，像一只不曾受过伤的飞鸟。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出精彩绝伦的大戏，一旦拉开序幕，所有人都要自己独挑大梁。不管台下有没有属于你的观众，你都得咬牙坚持到戏的结尾。如果生活不经历低潮和磨难，也许我们就永远无法知道幸福的味道到底有多甜，有多特别，有多难忘，又有多珍贵。陌生的城市，每一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的景色。我们一生会到达很多城市，有些可能只是旅行时刚好路过，稍作停留，匆匆欣赏完美景，又要马不停蹄地离开。而有些城市，一旦选择留下，也许就是我们余生要行走的范围。我们将一辈子在这里扎根，在这里工作、结婚、生子，在这里死去。我们路过一座又一座车水马龙的城市，遇见一个又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。有些人还没来得及深入认识，一起疯狂经历痛苦和绝望，就在对方的生活里永远地消失了。但好像生命就是这样，总是在我们不经意的时候，就让我们错过了很多重要的东西。也许我们错过的是一份刻骨铭心的爱情，或是一份朝九晚五的工作，或是一家垂涎已久但一直没有时间去吃的美食，又或许我们什么都没有错过。人家都说不要一直对一个人无条件的好，不然他会觉得理所应当。我们是在网上认识的，两个人东聊西扯，谈天说地，时间久了就自然而然成了朋友。那年夏天，我只身一人来到 A 城工作，心里既欢喜又忐忑。欢喜的是终于可以见到惦念已久的你，不安的是前途充满未知。你很早以前就帮我找好了出租房，房间整洁干净敞亮，最重要的是离我上班的地方很近。你还贴心为我准备了一整套生活必备用品，什么都考虑得很周到。别人都以为我们是亲密无间的情侣，每天一起上下班，一起逛街吃饭看电影，一起分享彼此生活的点滴。其实一直以来我都知道你对我所有的好，你曾多次试图向我表明心意，但每次都被我挡了回去。后来我离开了 A 城，离开的那天你去送我， 我永远也忘不了站在人来人往的车站口，你笑得有多灿烂。在这漫长的时光里，在你被人欺负孤立无援的时候，那些能在第一时间站出来维护你的人，每一个你都会清楚记得。在你抑郁和迷茫的时候，那些使尽浑身解数逗你开心、给你加油打气的朋友，他们的样子你都会牢记在心。即使最终你们都要面对突如其来的告别，各自远行，各自天涯，所以我们要珍惜每一次遇见，真诚善待每一个陪你共度风雨的人。多年以后，我再次鼓起勇气来到那座灯火通明的城市，走上街头，一切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，只是我再也看不到那个美好的他，那个陪我成长的他。人山人海，我终究还是错过了他。也许错过就是一生的过错，但谁的人生不是一边错过一边学会珍惜？谁的生活不是一边受伤一边成长？谁的青春不是一步步踏过荆棘泥泞走到星光熠熠的红地毯？所以二十出头风华正茂的我们，不要担心被别人嘲笑，更不要害怕失败。你要做的就是释放自己，有梦就去做，有人就去爱，有远方就勇敢地去追寻。我们终将分别，但在那之前，让我们好好拥抱。 Yeah.

咳起来就停不住。而我高中时当过体育课代表，还记得那位变态的老师不让体育课代表打篮球，让体育课代表看篮球怕丢了。于是我们坐在篮球边上，多了很多交流的时间。我知道他有严重的肺病，但从未想过这么严重，说话声音都不能很大。我跟他说，其实多运动运动病就好了。王玉小声说，自己从小就不怎么能锻炼，好像是遗传。我说，那你不能跑步了，好可惜，以后肯定不能做体育有关的职业。他笑着说，我的梦想是以后考医学院，这样我就能查出自己的病如何医治。他笑着说，笑得很天真，就像这一切肯定能实现，就像只要对着流星许愿，所有的梦就都会实现一样。那时的青春年华无忧无虑，大家都只知道未来会来，却不知道如何来。大家只要知道未来美好，却不知道现实也很残忍。我们更不知道，其实他这种遗传肺病是绝症。高三那年我去上厕所，总看到小便池有血迹。我问同学发生什么了，同学说王玉一到下课会来吐血，接着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。再后来我们就很少看到王玉，他住院了，据说他得了肺癌。那时我们天真的以为这世上所有的病都能被医治，也天真的以为高考结束后什么都结束了。时间一天天的过去，后来我们参加了高考，王玉没参加。我因为是提前批，很快就拿到了录取通知书。去北京前，记得是一个下午，我去医院看王玉。王玉憔悴了很多，但几乎不能讲话。他看到我来了，用尽全力挤出一句话：上龙，去北京要加油。我笑了笑说，放心，我会加油的。那你呢？就放弃从医的梦想了？他拿起枕头边上的一个破旧随身听，把一个耳机递给我，打开播放键，里面放着一首歌，周杰伦的《简单爱》。他说，就简简单单的活着挺好。我没有哭，只是把手放在他身上跟他说，放心吧，都会好的。他点点头，我笑笑，他跟我说加油，说得很用心。我起身说，明年我再回来看你，然后蹦蹦跳跳，然后离开了。一年后我回到家才知道，那次离别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见。就在我读书第一年时，他因为肺癌去世。那年我们都才19岁，我根本不知道那次他给我坚定的微笑，轻声说的加油，竟然是最后的离别。而我竟然没心没肺的连再见都没说。如果我知道是最后一次，我一定会给他一个拥抱，然后把所有想说的话都说完。可是时光是回不了头的， 后来只要我听到简单爱，总能想到那年明媚的某个下午，我和他最后的相遇。可惜的是，他再也没有听到我认真说再见的声音。如果时光再续，我会再用心一些，再认真一些。其实每次离别都夹杂着伤感，因为没有人能确定这次分别会不会是最后一次。这个快速的节奏下，许多分别或许就是一辈子。当两个人生活没了交集，其实也就渐行渐远了。这些天我在全国各地签售，幸运的是每去一个地方都会交到好朋友。我依稀记得台北的老兵、杭州的作家、昆明的客栈老板、大连的酒吧经理、厦门的背包客。每次遇到这些人，我总愿意跟他们坐下来，听听他们的故事，聊聊彼此的生活。在这些时光里，我一定会关掉手机，珍惜当下的每时每刻。毕竟相逢就意味着离别，因为离别才让相识变得有意义。后来每次离别时，我都会用微笑盖住内心的不舍，然后张开双臂拥抱对方。既然离别必须，微笑地说再见吧。没人喜欢火车站时的离别，没人喜欢飞机场上的背影。不过这世界本来就是孤儿院，每个人都要学会独自长大，然后去单独面对这个世界的喜怒哀乐。所以任何陪伴你的人，哪怕只有一段路，都是幸福的。那么既然离别是必须的，就微笑地面对，认真地说再见，然后坚定地转身，大步地向前吧。你要相信，无论相隔多远，都有一个人在远方默默地为你祝福着。愿我们都好。 好不欢迎走向你，跟着你走啊。 晚上好，还未居住梦乡的你，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我是浩洋。离别无论是短暂的还是长久的，在很多的歌曲以及影视剧作品当中都是伤感的。面对离别，有人一蹶不振，有人立下誓言。在感情中，离别带给了你什么？对你来说，离别又意味着什么？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。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，或者对节目有更多的了解，您可以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号“今夜思雨时”，关注之后就会找到和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。当然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，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。下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故事，故事的作者是一位叫做白子玉的网友。爱情走到头的时候，很多人都爱刨根问底，是不是不爱了？是不是爱上别人了？是不是我不够好，不够体贴？是不是我们从头来过就会好了？后来发现，其实很多分别是找不到一个准确的原因的。我们不甘心，想要揪出分别的答案，最后发现还不如不找。因为慢慢你会发现，很多事情是找不到答案的。缘分遣散了你我，没有原因，不分对错。燕子把行李一件件从屋子里搬到楼下的车里的时候，大林就在门口看着，想上去帮忙，顿了顿也没动手，就看着燕子搬完所有东西，两个人在门口说了一句再见，却也深知此后再难相见。大林和我讲这段故事的时候，真的异常的冷静，丝毫看不出这是和谈了6年的女友分手之后的状态。以前我觉得和谈了很久的恋人分手是很痛苦的割舍，过去几年你们亲密无比，他的习惯渗透在你的生活里，他的眼神你能读出深意，你和他拥有别人无法比拟的美好记忆，如今却要硬生生的抽离，那种想一下都觉得无所适从的感觉真的很难忍受吧。后来我发现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很多人的分别更像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告别，说了再见就真的再也不见。很多人的分手不是心碎疗伤的过程， 更像是憋气很久，终于露出水面，是放松，是解脱。很多人的分别冷静而淡定，多在一起一分钟都是折磨，分手才是和解。大林和燕子谈了6年恋爱，见过家长，见过朋友，两个人在一起生活了3年，除了差一张合法的结婚证，其他方面跟真正的夫妻没任何差别。就这样一段稳定的关系也没走进婚姻，最后记忆里剩下的全是沉默。大林说，当他意识到燕子有事瞒着自己的时候，当他突然发现燕子遇到问题却找朋友哭诉也不和他分享的时候，他知道他们的关系变了。他见过他们深爱彼此的样子，记得他们无话不说的状态，也知道当一个人不再愿意和你分享，当一个人不再依靠你的时候，就是不爱了。哪里出了问题？明明他们还生活在一起，为何却有了隔阂？哪里产生了间隙？明明当初两个人都发誓对方是要一起走完一生的人，那么多生活的刁难和苦楚都熬了过来，却自我瓦解了最初的坚定。大林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个所以然，最后找我喝酒的时候苦笑着回忆这6年的经历，然后突然间明白了过来，很多人的分别不是一次争吵，一次意见分歧，一次希望落空酿成的后果。很多人的分别更像是慢性中毒，你看不见他来势汹汹的样子，也没体会过他带给你的刺痛感，就那么一点一点的积累和压迫，最后却是致命的打击。人是一天天疏远的，心是一点点灰暗的，曾经无比坚定的事情也会在很多次的碰壁之后变成犹疑。做好的晚饭永远等不到你的归来，也就不再有准备和等待的激情，诉说和表达的欲望总是被误解和泼冷水，也会慢慢败下阵来。曾经几个小时联系不到你就会心慌意乱胡思乱想，如今几天不联系也能心安理得地宽慰自己。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，学生时代能毫无保留分享秘密的朋友，也会因为毕业分别少了聊天的话题。曾经信誓旦旦说要一辈子一起走的爱人，也可能在某个路口就拉远了距离。现实很残酷，但这就是生活。改变可能是主动的，也可能是被迫的。不论你是否情愿又是否接受，每一天的你都离过去的自己远了一点。走着走着，步调一致的人就会越走越亲密，想法不同的人就相距甚远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恋人的分手，朋友的分别，并不是谁走错了路，也不是谁走快了谁走慢了。这一生我们会和那么多人相遇，和那么多人认识，但能一起走到最后的终究是为数不多的几个。大多数人来我们生命里走过一遭又离开， 他们的出现并不是没有意义，没有答案的缘分也不一定是错误。我们总是会在各种相遇和错过中感受人生的无常，体会感情的不易，学到一些什么，然后成长为现在这个还不错的自己。你该明白，人生的很多分离没有原因，毕业季分别的校园情侣，人生路上渐行渐远的好朋友，一起度过难关却没能共享幸福的夫妻，我们不该因为感情的无疾而终就否认它存在的意义，更不该因为分别而放弃对爱的情感的追逐。你会在无数次相遇和分别里摸索出人生的真谛，也会渐渐明白，有些人一生能相遇就值得感激，没有结局的故事不足为奇。分别是以后天各一方，分别也是感谢相遇一场。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珍惜，离开之后就好好爱自己。这里是今夜思雨时，晚安。 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，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，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，我的心里孤孤单单，散散惹惆怅。离人放逐到边界，仿佛走入第五个季节，昼夜乱了和谐，朝凡人心涨退，字典里没春天。离人会裹着眼泪，回避还在眼前的离别，你不敢想明天，我不肯说再见。有人说一次告别，天上就会有颗星有星。